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冷冷打断李老师，他很听你的话，不管怎么问他都没有吐露半个字，尤其他指着自己面颊上的抓痕，尤其他还抓破了我的脸。 端木， 眼见问案有向私人恩怨转化的趋势，展昭适时开口。端木翠不高兴了， 干嘛说说也不行啊？ 展昭苦笑，你若是不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买路钱这回事的。端木翠拈起那个纸包，就别怪我剪碎了它。李老实的身子哆嗦了一下，这种事情还用得着考虑吗？我剪碎了这个纸包，就不存在买路钱的交易了。少须弥死，你亡，一命抵一命，只可惜留下这孤儿寡母，真不知今后如何残喘过活。 姑娘，姑娘开恩呐。 李老实忽然重重跪倒在地，隔着牢栏叩头不止。 我说便是，只是这纸包姑娘千万不能捡，否则旭儿这辈子就毁了呀。 李老实终于和盘托出，原来李老实祖上是游方挂世，非但供养陆妹，也熟知陆妹买路换路之说，还留下了陆妹抓周的签据。只是到了李老实父辈那一代，转而为公为商，所谓卜卦玄门之术俱做了浮云。诚如端木翠所言，李老实自小孤苦，颠沛流离，年近而立方安身立命，苦苦打拼数十载，方有目下生计，虽毫不富贵，心下足慰。不久前正值旭儿抓周，旭儿于百样食物之中抓取笔砚，夫妻俩更是喜上眉梢，也何该有此一劫。旭儿抓周之后，李老实忽然想到祖上留下的陆妹抓周签据，虽说并不尽信，但还是兴致勃勃地取出，避开旁人一试。谁知一连试了三次，抓取的都是绝路签。言至此，李老实哽咽不止。展昭和端木翠对视一眼，俱是心下恻然。李老实背过身去，泣不成声。 小人不管受什么苦都是不打紧的。 李老实用衣袖开去眼泪， 只是小儿，我实在不忍小儿受苦，尤其还是绝路，小人只想为他铺就一条好走些的路，这才翻出祖上留下的卷册，寻了这个法子。 那卷册签据现在何处？还有什么人知道这件事？ 都在家中，放在斗橱下第二个抽屉里，姑娘可以取走，除了小儿再没有别人知道此事了。小人给旭儿抓周之时，连娘子都未曾在册。 对了， 展昭忽然想起一事儿。 你为什么选中少须弥下手？你怎么知道少须弥的后半生就一定是好的？ 少须弥是小人的表兄，也算是离家旁系，当年出生之时也都抓过陆妹周，只是他已算是外系，所以未能得到家传的卷册。 哼，少须弥盛年横死，如此命数也算好命。 李老实没敢吭声，倒是端木翠接了一句，他这一死相当于命和路都被人捡了去，但是他若不死，后半生的路委实是不差的。展昭没吭声，良久才道， 那么这件事情就这样了？ 什么就这样了？端木翠听不懂，李老实和李和氏却惊惶起来，心中的不安渐如滚水沸开。 为着一己之私戕害他人性命， 致使邵须弥横死，难道要听任他得偿所愿不成？ 这么说，你是想让我捡了这个纸包了？ 展大人，展大人，使不得呀，展大人。 李老实叩头如捣蒜。 那邵须弥已经死了，小的也给他赔命了，一命偿一命，也不欠他什么了。但是旭儿，旭儿是无辜的呀，展大人，你侠义心肠，你忍心看到旭儿这辈子走上绝路吗？展大人，展大人，求你千万开恩呐、啊！娘子，还不快求展大人！ 一直呆怔着的李和氏这才回过神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西行者步步挨到展昭腿边。 展大人，展大人，可怜我们孤儿寡母，对这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是我旭儿的大恩人了，旭儿给展大人磕头了。 说话间，他按住旭儿的小脑袋就往地上磕。展昭大怒，伸手攥住他的手腕。 你干什么？ 展大人，请展大人开恩呐、啊。 一时间，死牢之内竟是哀哭叩头之声。展昭心中气急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得重重叹了口气，转过身去，再不看这二人。 谢过展大人，谢过展大人。 李老实却是多少知道展昭的，见他这番情状，知道多半已有松动，含泪叩头不止。李和氏长吁一口气，瘫在当地，竟是提不起半分力气。端木翠看着展昭，又看看李和氏，忽的冷笑一声： 哼，哪能这么便宜了你？ 展昭未及反应过来，只觉手中一轻，巨缺已被端木翠抽了去，急回手时，只见白光一闪，剑锋朝着李和氏脖颈削去。 端木住手！ 娘子！ 咕咚一声，李和氏直直往后便倒，双眼翻白，竟是昏死了过去。幸好未伤及旭儿，旭儿倒是不哭，一双黑亮的眼睛咕噜噜乱转，伸手在半空乱摆乱晃。低手看时，李和氏发顶秃了一块，露出光亮亮的头皮来，发髻连带底发尽数被削了去。李老实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展昭无可奈何。 你何苦共报私仇？ 端木翠哼了一声，巨缺还窍，掷回给展昭。 谁说我是公报私仇了？我跟他只有私，哪来的公啊？ 说着转身便走。展昭叹了口气，实在不想再看到李老实夫妇，便也跟了出去，只吩咐牢狱里的差役好生看着，待李和氏醒了便送他出去。出得门来，会合了端木翠，先去临街茶铺李老实家里取卷册签据。李老实家里只剩下看门的老妈子，见官差上门也不敢多问什么。展昭径自进屋寻了东西，去到灶房，通通塞进了灶堂之中。火焰炽起，鲜红火光直直映入展昭的清亮双眸。端木翠还嫌不够，俯下身子往灶堂里添了几把柴火。展昭微笑： 这样的脉络邪术，就此便销声匿迹了吗？ 唉，谁知道呢？ 端木翠拍拍手上的灰尘： 谁知道这世上还会不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李老实？清掉一个是一个吧。 唉，李老实在开封府临街开了茶铺那么多年，为人憨厚老实，我和开封府的兄弟们经常在他那儿用膳。 怎么，可怜他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山盟。